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自从2018年5月11日《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在中国公映以来，年度史诗超级英雄大作、震撼袭来等等评价是不绝于耳。对于漫威电影迷来说，《复联三：无限战争》最大的悬念是哪些超级英雄会被灭霸打死。那么关于这一点的猜测呢，网上早就众说纷纭，但是呢都没有定论。特别是美队与灭霸正面交锋被暴打一顿是毋庸置疑，是否会死在无限战争中，心系每一位漫威影迷的心。当然了，影片中超级英雄大集结的场面，相信也会让很多忠实的漫画迷兴奋地起鸡皮疙瘩。星爵、钢铁侠、蜘蛛侠嘴炮联动，猩红女巫、奇异博士携手施法，灭霸、卡魔拉父女重聚，那么这样的场景呢，都是有望成真的。虽然说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上接《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和《银河护卫队二》，但是呢，很多线索在《美国队长三：内战》中就已经埋下了，而且《美国队长三：内战》也被大家誉为是《复仇者联盟 2.5》。那么，您还记得《美国队长三：内战》这部影片吗？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动作影片《美国队长三：内战》。在2006年，美国漫威漫画公司发行了名为《内战》的漫画，讲述了美国队长、钢铁侠等超级英雄因为针对英雄注册法案的意见不同而展开内部争斗的故事。2016年5月6日，根据这部漫画改编的电影《美国队长三：内战》登陆大荧幕。这部影片在我国受到了很多影迷的喜爱，并且取得了 12.46 亿人民币的票房。那么电影版本的内战是如何引发的呢？那么内战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其实呢，在影片最初的筹备阶段，剧组并不想以内战作为电影的主题，而是希望引入原版漫画中另外一个和美国队长对抗的反派组织毒蛇帮。不过呢，制片人凯文·费奇在看过最初的剧本之后，却提出了增加超级英雄角色加入内战剧情的想法，所以编剧们只好修改剧本，从而有了内战的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片《美国队长三：内战》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以美国队长和钢铁侠为首的复仇者联盟在索科威亚战胜了邪恶的人工智能奥创，但是整座城市也毁于一旦，很多无辜的平民也在战斗当中死亡。这件事过后，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协商针对复仇者的管理和监督办法，以便应对他们强大的破坏力。不久之后，由美国队长带领的复仇者小队在尼日利亚打击恐怖袭击时，爆炸危及了一栋大楼，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其中包括瓦坎达友好使团的成员。随着瓦坎达国王对复仇者的谴责，监管复仇者的索科威亚协议出台。这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斯先生带着这份协议来到了复仇者联盟基地。 全世界欠复仇者联盟一个大人情，你们为我们而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很多人把你们当作英雄，但有些人更愿意用义务警察这个词。 国务卿先生，那么您想用哪个词？ 危险怎么样？一群住在美国的超能人经常无视主权国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而且完全不顾后果，这种人你会叫他们什么？ 罗斯向复仇者们展示了几个视频片段，复仇者在拼命抵御邪恶势力攻击的时候，对城市也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并且引发了市民的集体恐慌。 华盛顿特区，索科威亚， 行了，已经够了。 过去四年里，你们在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行动，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无法再忍受这种局面了。我们有一个解决办法。索科威亚协议，这份协议由117个国家支持，它规定复仇者联盟将不再是一个私人组织，你们的一切行动要受到联合国专门小组的监督，并且只有在专门小组认为必要的时候才能行动。 组建复仇者联盟是为了让世界更安全，我认为我们做到了。 队长，告诉我，你知道索尔和班纳现在在哪儿吗？如果我把两个3000万吨级的核弹放错地方，后果可想而知。事实妥协，提供保障，这是如今做事的办法。相信我，这是最折中的办法。 那么，会有应急预案喽？ 3天后，联合国会在维也纳开会批准这份协议。有话就说。 要是我们的决定不顺您的意呢？ 那你们就退休。 经过讨论过后，以钢铁侠托尼斯塔克为首，战争机器罗德、幻视和黑寡妇娜塔莎赞同签订协议，但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猎鹰山姆和红女巫旺达却表示反对。3天以后，协议签署仪式在维也纳举办，但是会场却遭受到了恐怖袭击，瓦坎达国王在爆炸中身亡。这起事件立刻被媒体放大，同时政府也通过媒体放出了现场录像，显示爆炸是由冬兵巴基造成的。得知这个消息后，美国队长史蒂夫试图独自寻找冬兵，而刚刚继承瓦坎达王位的提恰拉也以黑豹的身份追踪冬兵，试图为父亲报仇。队长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找到了冬兵，冬兵却说自己和爆炸案无关。这时军方突然包围了他们，队长在帮助冬兵突围之后，又遇到了追击而来的黑豹。被复仇念头掌控的他对于巴基穷追不舍，试图置他于死地，队长则拼了命地保护昔日好友巴基。面对注射了超级士兵血清的队长以及震惊战斗服的黑豹，完全不落下风。就在混战之时，战争机器率领军方大部队赶到，把他们抓回了柏林的反恐基地。钢铁侠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他带着一支签字笔来到了关押队长办公室。 嘿，瞧瞧这个， 从我爸的档案馆里拿的，正好能用上。1941年，罗斯福用他们签署了租借法案，在同盟国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支持。 也有人说这把战火拉近了， 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你了。我是想怎么说来着，抛出橄榄枝，是这么说的吧？ 佩佩怎么没看见他？ 我们有点怎么说呢， 怀孕了？ 没有，当然不是，我们分手了，彼此都没错。 我很遗憾托尼，我不知道， 几年前为了留住他，我把盔甲都扔了，后来要对付九头蛇，然后是奥创，我的错，然后一直当钢铁侠，因为我不想停下来，不想失去 paper。 也许这份协议能起点作用，他觉得我是个难管的人，当初我爸也是个麻烦鬼，可他跟我妈却能走下去。 我很高兴你父亲能结婚，我认识他那会儿他还单身呢。 真的吗？你们俩认识？他从来没提到过，只提了大概1000次。见鬼，我恨你。 我不是故意要为难你。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如果我发现一个不好的苗头，我必须说出来，但是我真希望我能。 你做不到。 对，我做不到。有时候我 真想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可我不想看到你走，我们需要你。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能挽回，只要你签字，我们可以把这次的事变成合法行动，把巴恩斯转到美国的精神病院，而不是瓦坎达的监狱。 队长拿起了签字笔，细心权衡着签署协议的利弊。 我不是说那协议没用，但要有保障措施。 当然，一旦消除了负面影响，那就可以修改协议内容。我会提交动议，让你和汪达复职。 汪达他怎么了？ 他很好，他现在在联盟总部，幻视陪着他。 哦天哪，托尼，每次我以为你的想法是对的。那儿有 100英亩大，有游泳池，还有放映厅，这样的保护够好了。 保护？你是这么想的吗？这算保护？这是拘禁。 他不是美国公民，政府是不会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办签证。 你 饶了我吧，我也是迫不得已，防止情况更糟。 继续自欺欺人吧。这签字笔我还给你。 随后心理医生开始对冬兵进行心理评估，就在这时整个柏林却突然停了电。原来这一切都是心理医生搞的鬼，他叫赫尔墨斯·泽莫，曾经生活在索克维亚，但是他的家人却在战争当中丧生。可是造成这一切的复仇者却并没有站出来为这事儿负责。泽莫决定报仇，他先伪装成冬兵，在维也纳引发了爆炸，又假扮成心理医生接近冬兵。就在整个城市因为停电而混乱的时候，他趁机对冬兵进行了洗脑，问住了曾经制造关押冬兵的地方。达成目的之后，泽莫悄悄地溜掉了，冬兵也准备逃走，但是却被队长制服。激昏了被洗脑的冬兵之后，队长和丽英秘密地把他关了起来，直到他清醒过来。 史蒂夫， 你到底是哪个把柄？ 你妈妈就算了，你以前会在鞋子里垫报纸。 博物馆不介绍这些，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吗？ 我干了什么？ 够多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九头蛇给我编的程序都还在，他只要说出那些该死的词儿。 他是谁？ 不知道。 很多人死了，爆炸陷害都是那医生干的，就为跟你单独待10分钟。别说我不知道，再好好想想。 他想知道西伯利亚的事，我被囚禁的地方，他想知道具体的位置。 他干嘛要知道这个？ 因为冬兵不止我一个。 他们是谁？ 是九头蛇最精锐的敢死队，杀人不眨眼， 他们被注射了血清。 他们都变成你这样了？ 更糟。 那个医生能控制他们？ 完全可以。 他说想看到一个帝国的覆灭。 有那些人他可以做到，他们会说30种语言，擅长隐藏、渗透、暗杀，破坏政府稳定。他们能在一夜之间搞垮一个国家，连预兆都没有。 要在一星期前，这事儿还好办。 如果我们联系托尼， 我想他不相信我们。 就算他相信， 谁知道协议是不是允许他帮忙？ 只能靠我们了。 这倒未必。我认识一个人。 猎鹰山姆叫来了能够改变体型的蚁人斯科特朗，同时队长也集结了鹰眼克林特和红女巫。就在他们准备搭乘飞机前往西伯利亚阻止泽莫时，钢铁侠带着黑寡妇、战争机器、黑豹、幻视以及刚刚招募到的蜘蛛侠赶到了机场。钢铁侠见美国队长根本不愿束手就擒，只好选择利用武力解决问题。不过在这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钢铁侠一方并没有取胜。虽然他们最终抓住了猎鹰、鹰眼、蚁人和红女巫，但是队长和冬兵却成功地搭乘飞机跑掉了。而同样拥有一身机械盔甲的战争机器在战斗中受了重伤，险些瘫痪。回到基地之后，钢铁侠收到了一份报告，报告当中提到了维也纳爆炸的原委。这时他才意识到了真相，良心发现的他决定私自行动，前往西伯利亚支援队长。同时黑豹也偷偷地跟随他来到曾经关押冬兵的秘密基地。在这里钢铁侠和美国队长选择了和解，随后他们在陈列着众多超级士兵的大厅的密室中找到了泽莫。 你们不用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你真以为我要多找几个像你一样的人吗？不过多亏了他们把你们引到这儿。 美国队长将盾牌扔向了密室大门，但是大门毫发无损。 别费劲了，苏联人造的这个密室可以承受 UR-100 导弹的发射冲击。 我相信我能打开。 你一定能 Stark 先生，只要有时间。可那样你就白来了。 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就为把我们引到这儿？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什么也不干，就研究你，我跟踪你。现在你站在我这儿，我突然发现，原来你的蓝眼睛里还带了点绿色，找到一点瑕疵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索克维亚人，是为了那件事吗？ 你们摧毁索克维亚之前，他已经气数已尽，不是。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发了个誓。 你失去了什么人？ 我失去了所有人，你也会的。一个帝国被敌人推翻可以再次崛起，可如果他从内部瓦解，就将永远死去了。 泽莫向他们展示了被洗脑的冬兵在1991年暗杀钢铁侠父母的视频。得知父母死因真相的钢铁侠愤怒不已，试图杀掉冬兵报仇。而队长为了保护冬兵，平息钢铁侠的愤怒而加入战斗。另外一边，一直在暗中进行观察的黑豹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在基地外找到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元凶泽莫。泽莫拿起手枪准备自杀，但黑豹却及时地阻止了他。另外一边，在队长和冬兵的联合进攻中，钢铁侠终于败下阵来。队长利用盾牌彻底击碎了他维持钢铁盔甲运作的小型核反应堆，随后带着冬兵离开了。就这样，内战彻底结束了。最终泽莫男爵被捕入狱，美国队长带着自己的队伍脱离了复仇者联盟，偷偷来到了瓦坎达，准备和黑豹一起找出消除冬兵洗脑的办法。几天之后， 钢铁侠在联盟基地中帮助罗德进行恢复训练时，收到了美国队长的来信。 托尼，很高兴你回到总部了，我不希望你总是独自待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我们都需要家庭。复仇者联盟是你的，他对你才更重要。我十八岁起就孤身一人了，我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哪里，在军队也没有。我信仰的是人，个人，我觉得是，高兴的是，他们所有人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所以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所能装新的，不过也许不该装。我知道我伤害了你，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父母的事，是怕伤害到你。现在我才发现是我自己怕受伤害，我很抱歉，希望有一天你能理解。真希望我们能在协议的事上达成一致，你在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努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不管怎么样，我答应你，如果你需要我们，如果你需要我，我一定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美国队长三：内战》的故事。虽然说这部影片的主角是美国队长，但是作为内战中的关键人物，钢铁侠在这部影片中也有大量的戏份。不过呢，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最初设计内战的剧情的时候，钢铁侠只是一个戏份很少的客串角色。不过呢，他的扮演者小罗伯特·唐尼却认为，原著漫画中钢铁侠是内战中不可或缺的领导者。既然电影根据漫画改编，那么钢铁侠的重要性就需要提升。于是呢，他向漫威提出了异议，没想到呢，漫威却驳回了他的要求。因为一旦把他由客串演员变成了主演，那么片酬呢自然也要高出不少。就这样，唐尼和漫威展开了长时间的争执，漫威的 CEO 甚至下令要将钢铁侠这个角色从影片中完全删除。但是考虑到漫威以后还要用内战的故事背景引出更多的超级英雄，所以他们还是选择和唐尼重新谈判，并且呢做出了妥协。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由 Henry Jackman 制作的电影《美国队长三》的片尾音乐。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